亲爱的孩子，要相信自己，好好的活下去，他在远方笑着看着你，心里没有废墟，请别为我哭泣，我的怀抱是你坚强的大地。我在你梦里轻轻抱着你，用心的爱着你，永远做你最亲爱的母亲。心里没有废墟，请别为我哭泣，真爱让我们永远不再分离。亲爱的 baby， 拥抱着你我永不放弃。亲爱的 baby， 向阳光飞去，在天空呼吸，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，微风徐徐就是我的消息。我在你梦里轻轻抱着你，用心的爱着你，永远做你最亲爱的母亲。心灵没有废墟，请别为我哭泣，真爱让我们永远不再分离。亲爱的 baby， 拥抱着你我永不放弃。亲爱的 baby， 向阳光飞去，在天空呼吸，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，微风徐徐就是我说爱。 亲爱的 baby， 世界如诗如画属于你。 亲爱的 baby， 希望总是在风雨之中崛起，我永远爱你，随岁月传递，微风徐徐就是我说爱你。